个人等，害怕会消失在尽头，也害怕即将成为遗失的角落。我伸出双手渲染了天空，有什么结果？晴天或灰梦。我以为我的快乐不再属于我，也曾经为爱犯错，故作很洒脱。当我走出了伪装的出口，有什么不同？幸福在等我，画一道彩虹，安抚了脆弱的胸口，拥抱了寂寞。当我抬起头，这一瞬间为了我停留，黑色的天空绽放着最美的烟火，照亮了你我，心不再沉默。曾经为